经常熬夜吧，有时候熬到三四点左右才睡觉。做些什么事，有时候在网上转转呀，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。 你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不会让你感到寂寞的声音，而我这样的语气只能让你和我一样多愁善感。于是我决定把从非洲带回的火把点燃， 再戴上非洲部落的狰狞的面具，和你在夜歌中狂欢。发现我的嗓子里只能发出懦弱的声音，就好像孤单的羚羊遇到了狮子，只能这样哀求的歌唱。 如果想念变成一面无边汪洋，想你的心事不是要注定

那个，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，啊，这边感觉挺好，有热闹的地方，有安静的地方，经常带给我灵感。我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晚上生活的地方。 花哨得很可怜，一个人的晚餐都是孤单的滋味，看见身边重复上演属于我们的画面，选择逃避的眼怎么还是会流泪，爱着你的每一天，你就是我的世界，那时候还以为我就爱这一边，没有你的每一天快乐离我好遥远，心已随你走了还能有什么感觉，舍不得睁开眼睛，害怕身边没有你，也许在梦境里是我们最近的距离，想念你温热的手心，冷风里把我握紧，当冬天又来临，这温度该怎么时候，还以为我就爱这一边，没有你的每一天快乐离我好遥远，心已随你走了还能有什么感觉， 发现如果它们被割裂开就显得那样的废弃杂乱，可如果连成片一望无际之时，

是五洲童，我不叫五吨童，可是有人去叫我五吨童，那是我们在非洲之行时车队的朋友给我起个外号。我却在想，是不是我的声音总是显得很伤感很惆怅，可我的惆怅有五吨重吗？不，我就像一首夜歌那么轻，漂浮在空气中，不求明晚，但求你能听见。